所以全部的理由总觉得自然，怀疑也渐渐变淡。我以为回忆是才会完整的色彩，所以对你我未来总会失去期待。我相信心里连满都不满，想也不想，就这么推翻，就这么说过去，只是闹剧一场。就这样你连谈都不谈，看也不看，想与你无关，是只有我还可以承受这无解的遗憾。见你连满都不满，想也没想，就这么推翻，就这么说过去，只是闹剧一场。就这样你连谈都不谈，看也不看，想与你无是只有我还可以承受这无解的遗憾。我以为回忆是才会完整的色彩，所以是。